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靠钱周腰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别候鸟片点头，没有如果能说的希望，你会懂，爱很忐忑，是你陪我走过，情歌没有告诉你我，只唱勇气没勇气，还是没结果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国家发改委透露称，2017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安排已经出台，将会组织开展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，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，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，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励机制，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，增加农民的收入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提资讯。传统的5到7月都是学校的毕业季，租金市场本来应该迎来量价齐升的旺季，但是今年却有一些反常态，很多区域的租金价格非但没有明显的上涨，反而出现了下跌的现象，甚至有中介6600元一个月收来的房子，不得已用6400元每月亏本价进行出租。同时值得关注的是，租赁市场中占比最高的两居室租金的价格在5月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调，这也成为今年毕业季房租价格涨不动的主要原因。最近有媒体刊登出了题为《人生如路，快上车吧》的作文，称这是今年的第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出炉。江苏省教育厅考试院给予的回应是，该作文不是由教育考试院发布的。最近在手游领域，王者荣耀可以说占席了一席之地，而深圳11岁的小辉沉迷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，3个月之内花掉了全家多年积攒下来的3万多元的积蓄。 腾讯根据相关的数据认为此事为未成年人操作，将会退回相应的金额。长春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奥迪Q7上市特供车，只在奥迪通奥迪，原价102万元，现价75万元起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。奥迪通奥迪6517-87876517-8787。 下面是默契大考验时间， 就是你心里最帅的那个男人。 陈伟霆。 人形提款机。 我老公。 哎，免费的修理师傅。 爸爸。 对了。来 对了。 6月18号，父亲节，经典九六九，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安康。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 我失去你那一秒，心突然就变老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北京市委十一届14次全会近日研究讨论了北京城市总规划2016年到2030年塑神稿，其中指出要推进实施老城重组，优化调整行政区划，强化政治活动、文化交流、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等服务功能。这一份引领北京未来15年发展的总规划当中，提及了多年的旧城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老城。从旧到老这样一个一字之变的规划，也体现出了对于城市历史沉淀的一种尊重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14号在京透露称，今年的前5个月，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实现了599万人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万人，与年初政府报告制定的1100万人的目标相比，已经实现了54.4%。中国民航局召开了例行发布会，并表示5月份通过民航系统和地方政府的综合整治，突出的无人机影响航班运行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抑制，但是无人机违规运行的问题没有根除，需要继续治理。今年以来，至少已有上海、深圳、陕西、山东、青海、福建、天津7个区域上调了最低工资的标准，其中上海、深圳和天津的月最低工资的标准超过了2000元。 睡到这场等你下了就不肯停，追着你的离去 心不再留痕迹，谁丢了回忆是无着迷，却知道伤的笔迹，懵懂的某颗心为我鼓起勇气，傻傻的曾经宇宙的秘密只属于我们惊天动地，练习遇见，练习冒险，你陪我练习不完美的一切，练习把幸福要忍住眼泪，练习遇见绝不后悔，练习失去你的世界，练习爱情太晚学会，你说的对，伤的笔迹，懵懂的某颗心为我鼓起勇气，傻傻的曾经宇宙的秘密只属于我们惊天动地，练习遇见，练习冒险，你陪我心发现，练习幸福要忍住眼泪，练习遇见绝不后悔，练习失去你的世界，练习爱情说的对，我们太在乎太小心翼翼，太用力在弄脏真心，练习遇见，练习冒险，你陪我练习不完美，和你遇见，和你冒险，我好像自私拥有你的一切，重来一遍，我还是会前往你身边，练习遇见，练习告别，练习爱情原来真能让人改变， 还记得那年夏天走进放弃往那间你排着我的肩，说不就是失恋，流水落花春去夜，日子一天天有所分裂，你说烦恼不必遮遮掩掩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觉没有人比彼此更贴切，一转眼回到小时候你等我的那条街，在我的单车还停在左手边，就像昨天。

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喜欢一个人到底会坚持多久？一包薯片打开了可能只会保存12个小时，一瓶饮料24小时之后好像就没有了好喝的味道，一瓶罐头打开之后只能放置1个月。所以你看，身边这些东西都是有期限的，可是你对他的喜欢又能维持多久呢？或许这个问题很多人自己都说不清楚吧。恋爱这样一件小事，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小小的心事。当你把一个人和跟他发生了一些事情藏在心底，不愿意拿出来去和人分享时，也就是你默默喜欢他的时候吧。说到这里会突然想到一首歌，是来自杨宗纬《初爱》。

生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或你。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他是一个抽着烟拿着酒瓶就上台唱歌，可一上台就紧张结巴不会说话的女子。她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，她架构的世界里有自己的道德标准、人生信条、善恶中间以及高低美丑。说起焦安普，可能大家都不怎么熟悉，可是张悬这个名字大家一定都听过。张悬并不是他的本名，张姓大约是喜欢张爱玲的缘故吧，而悬来自于他的英文名 Deserts。 他不想靠父辈的名声闯荡乐坛，以至于很久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名。2006年，第一张专辑 My Life Will让很多人记住了张悬这个名字，也让很多人喜欢上了《宝贝》这首歌曲。而这首充满宠溺和甜蜜的歌，却是张悬13岁的时候，因为和父母大吵一架，一个人吹着寒风，沿着河堤边走边哼出来的。当时的他轻声哼唱着安慰自己，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心疼自己，于是就有了这首《宝贝》。而这首歌也安慰了很多孤单的孩子和很多颗受伤的心。张悬提到这首《宝贝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很多人喜欢《宝贝》这首歌，会对女儿唱这首歌，对情人唱这首歌，对父母唱这首歌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对自己唱这首歌，因为没有人会真正把自己当宝贝。人对于自由、简单或是实现梦想充满了期待跟最后的一点点的无助，而那个无助让你感到退却或者是自卑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你是谁的宝贝？你是否把自己当宝贝呢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送给你这首张悬《宝贝》。 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。 有个人陪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让你知道你最美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你下载六人游 APP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在你的门前，我看到另一双鞋。猜测你跟谁在狂潮之后的夜，你是否流泪哭诉和我的决裂，在他面前轻盈的安慰，你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我以为我的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于我没有他温柔，也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担心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心大不敌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开始对你心有独钟，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了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我要细细入睡，怪我没有那温柔，用一眼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担心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直到无力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，怪于我没有那温柔，用一夜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担心是否有用，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心大不敌再肯说，留下惊慌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，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